防疫限制措施，全国限聚令收紧至四人，只有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可以在餐厅和他人共同用膳，未打针的人只能够外卖或者在餐厅单独用膳。另外，在邻近首尔的城南市，一名七个月大的婴儿今年九月被意外注射一剂成人剂量的莫德纳新冠疫苗。当局说这名婴儿原本是要接种流感疫苗，打针之后没有出现特殊副作用迹象，他的父母已经对有关医护人员提出诉讼索偿。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在下午一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南海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星期一和星期二多云有雨，下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在车龙排到近马料水交汇处。就在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有意外，车龙排到马料水交汇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在合和中心。另外，城西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君益大厦对开。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流回方向的交通大繁忙，而家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彩虹村。新界方面，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亚公湾路和正直之中学。提提大家，在维园因为有公展会活动，咁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都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渡轮的消息方面，由于风浪较大，富裕小轮现在屯门往返大澳的航线终点站是改为沙罗湾，暂时都是不停大澳的，但会有直航的班次在下午的2点45分和3点45分开出，由大航直是由大澳直航至到屯门。咁就提多大家一次啦，就由于风浪较大嘅关系，富裕小轮咧，屯门往返大澳嘅航线咧，终点站系改为沙罗湾。咁但系会有两班直航由大澳至到屯门嘅班次，就喺下午嘅2点45分同埋3点45分开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作为一个沙田友，我最有情怀的地方一定是城门河啦。 清明一点，方建议。 嗱，咁嗰阵时咧，行路翻学，经过徙置区就去到学校，就系喺城门河隔篱噶啦。咁我知道近年城门河都进行咗呢个河道改善工程，而我都搬走咗啦。不过我相信佢会长留喺我个心里面。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香港 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十二月啊，到咗最后一两个礼拜，十八号啦。咁啊，听日咧系十九号，香港最紧要嘅一个情况就系听日，请大家记得去投票，因为回归咗二十五年。而家新的選舉制度定出嚟嘅，呢、這個制度係咪能夠優化我哋嘅社會呢？就係、是、全憑大家呢、這個去積極去投票，表達你哋嘅諗法同埋想法。呢、這個優化與否係視乎選咗啲咩人出嚟。嗰啲人嘅議政嘅質素係點樣樣？喺議政質素提高之後，佢哋同政府之間嘅互動能否帶嚟香港更大嘅發展，而使到我哋香港市民得益？因為過去嘅二十五年同埋最近嘅幾年發生嘅事情，我相信。好多问题，好多朋友喺自己嘅茶余饭后里边都好多讨论。咁，我觉得大家各有各自己嘅立场同埋想法。但无论点都好，一个选举如果能够产生呢个高质素嘅议政嘅呢个团队，同政府有一个更好嘅互动同埋合作，我相信。对我哋人民一定会更大嘅得益，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听日尽量抽时间去你附近嘅属于你嘅票站去投票。吓，呢个我觉得系我哋嘅义不容辞嘅。咁啊，另外呢、这个喺到咗年尾啦。因为最近上个礼拜呢就全世界有一个好重要的这个活动，就是美国人推出来的，就是关于所谓一个全世界的民主大会。当然这个大会是在视像度举行，亦都筹备得比较仓促。其实最主要嚟讲系美国想借呢个活动系压制打击中国，系企图将全世界分做两大阵营，一个就所谓美国自己认为自己领导紧嘅民主阵营，一个就佢认为系中国呢个喺处做出嘅示范作用嘅。另一種形式的呢、这個中國式的民主陣營，咁啊呢一種情況咧，事實上喺我哋呢一代人嚟講，早已經好熟悉，因為過去嘅六七十年，呢、这個兩大陣營咁樣樣嘅對峙咧，已經唔係第一次，嚇、啊，咁啊最大影響嘅當然就係、是。在六十年代的曼隆会议，所以北结盟会议。咁喺嗰阵时，我哋都睇新闻都惯咗，大家各说各的噶啦。咁呢一次咧，系讲到美国话带动一个民主阵营。咁老实讲，我呢、这个最近呢五六十年啊，对美国、对中国都好关注嘅一个。香港人，我自己亦都唔系话喺国内出生，亦都唔系呢个喺国内受教育，基本上我系一个完完整整嘅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咁啊，观察中美双方五六十年，我自己都有好多嘅感触。我真系唔想用一种 比较情绪嘅讲法，赞中国、闹中国、赞美国、闹美国，我谂都冇需要咁样。我哋就摆出啲事实，冷静咁观察。首先讲到中国呢方面，自己五六十年喺香港，每当有年青嘅一代问我，桂业生，你哋睇住香港一路咁变，中国一路咁变，你自己有咩感想呢？咁，因为有啲朋友知道我好鍾意听呢个歌唱祖国呢一首歌嘅，咁呢首歌係1958年嘅时候攞出嚟嘅。咁呢首歌係啱嗰陣时庆祝呢个前后呢，就係我哋嘅长江大桥起好咗。咁嗰陣时嘅庆祝国庆嘅活动呢，嗰啲工会啊、学校啊、新中嗰啲啦，就画个大嘅牌楼，画晒一幅大嘅宣传画，咁就将嗰一年中国嘅成就就攞出嚟。咁五八年嗰年呢，就係、是、起好咗大桥。咁嗰陣时亦都全国就唱歌唱祖国呢首歌。咁你知道啦，作为一个青年都係会热血沸腾，期待自己嘅国家嘅发展，期待自己嘅国家繁荣富强。咁当时都冇中国梦呢种嘅讲法。咁所以唱嘅时候係確实係充满着期待。咁经过五六十年嘅今日，自己亦都经常返去，经常喺国内参与好多嘅实业嘅工作。我就冇参加任何国内嘅政治活动嘅工作嘅，只係参加啲实业嘅工作，酒店啊、工厂啊、学校啊呢啲咁嘅实际式嘅嘢。咁睇住个国家一天一天咁发展，一天一天咁进步，无论係呢个物质上嘅高铁啊、飞机啊、机场啊、高速公路啊，我记得喺几十年前第一条嘅高速公路，系啊，香港我哋胡应湘先生搞嘅嗰条港深嘅高速公路，咁已经差唔多系全国唯一嘅一条啦。咁当然条公路都经过好多次嘅变化，咁始终系中国第一条咧，即系最大家最熟悉嘅高速公路。咁嗰阵时一条高速公路，再前啲嘅一段时间嘅一条桥，即係长江大桥，就已经呢觉得好兴奋㗎。咁而家根本老实讲，每日中国嘅新嘅消息、新嘅发展、新嘅兴奋点係多到不得了，都嚟唔切睇啦。咁今日嘅中国从物质上，我諗全世界只要係能够去过中国嘅，都唔会唔承认确实中国有一个翻天覆地嘅变化。咁好多人去睇呀，睇硬件物质啫。我自己几十年喺国内，无论我嘅工厂或者我嘅学校、我嘅酒店，我哋深深对地同呢个社会有好多好多嘅接触。特别是经常学校的活动呢，都会跟当地的侨民有很多来往的。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看着很多很多的新的方式的出现，譬如说我们因为是属于 涉外的学校，咁有好多嘅呢个外籍嘅学生，咁喺我哋学校都好多同当地政府嘅互动，其中使到我最深刻嘅一次就係借用我哋学校做一个模拟法庭，咁请晒我哋学校嘅学生去做呢个参观，咁见案件点样进行，点样审判，中国嘅法例点样样进行对我哋嘅同学嘅一种法律嘅教育。咁嗰次嘅活动都令我印象深刻。而譬如好似话我哋好多嘅比较洋派嘅活动筹款活动啊咁样都系使到啲家长同学都感觉到喺中国一啲咁多都同佢喺自己嘅国家系冇分别。咁大家以为话我啲可能系属于国际学校，一定系咁啊？咁我讲下我哋自己属于国内嘅学校嗰类，同样有咁多丰富多彩嘅活动啊，以及呢个同社会嘅种种嘅互动。有阵时我睇住啲学生嘅活动，比较下五六十年前我翻中国所感受到嘅，的确觉得系一个翻天覆地嘅变化。咁我哋就自己就觉得系咁变啦，国家系咁变啦。啊，原来咧喺出边嘅世界系可以有好多好多人对中国嘅社会嘅变化咧系一无所知，甚至充满着误解同埋偏见。咁我亦都知道香港有好多嘅市民咧，甚至连回乡证都冇嘅，或者咧从来冇翻过中国嘅。咁佢哋喺中國咁近嘅中國嘅呢個香港，而居然可以對國內嘅情況一無所知，而全部係憑住佢哋所知道嘅負面嘅污名化嘅活動，負面嘅咁嚟呢個介紹。咁所以我覺得的確係深深感覺到過去嘅25年啊，我哋係做得好唔夠。我哋唔能够让我哋嘅香港嘅市民，特别年青嘅一代，真正比较如实地了解中国。中国唔系冇缺点，好多好多嘢都需要我哋嘅参与嚟改正。譬如好似我哋嘅机构都有同事系地区人民代表、地区嘅政协，佢哋系地区嘅当地嘅党代表，佢哋都收集咗我哋好多同仁嘅意见咧，去喺会议上反映出嚟。咁呢个制度咧，所谓全过程嘅民主咧，我自己喺侧边观察咧，虽然我系冇得参加，但我都好知道佢哋话俾我听嘅情况，同埋佢哋嘅活动嘅过程。咁我自己深深感觉到咧，缺点当然系有中国嘅缺点，但系睇住系不断不断咁，天天喺处改变自己，喺处反思，喺处学习，好多时候出边对国内嘅误解咧，我哋喺中国做嘢嘅人咧系深知。咁当然有人系有好多唔同嘅见解，有唔同嘅遭遇，咁亦都因此有唔同嘅睇法，都系唔奇怪嘅。但我觉得最紧要睇个总嘅效果。譬如好似啲人觉得中国人民同中国政府系咪好支持呢？咁我觉得如果你睇下每年数以亿计嘅中国人出外，即系讲下疫情前啦，可以出外旅行，咁佢哋都系带住一双脚嘅，佢哋系可以完全好似喺几十年前咁，投一个用脚嚟投反对票而唔翻中国嘅，咁但系而家事实上嘅情况，大家都知道呢种情况系完全冇再发生过，即系话国家喺处进步，社会喺处进步。我哋唔需要回避佢有好多缺点，但呢个国家系我哋嘅，我哋都系应该要逐步使到佢发展。好啦，咁有人就话：，我有冇得出声？有冇得讲啊？有冇我自己个票啊？咁嗱，喺我睇到我国内嘅同事咧，佢哋个个都有佢哋嘅票，喺佢哋嘅从呢个一级级嘅议政系统里边咧，喺处表达紧佢哋嘅意见，同埋作出佢哋嘅选择。咁我相信，让 更多嘅香港嘅市民或者海外嘅侨胞咧，了解中国，而且系比较深度去了解中国咧，系一个好大嘅需要。如果唔系呢个误会又好大嘅，咁即系呢个系期待今后中国政府做好佢嘅呢个海外对外嘅对外国人嘅对我哋华人嘅嗰个传播介绍嘅工作，所谓讲好中国自己嘅故事，亦都无需回避自己国家存在着呢个嘅不足。所以当我有阵时收到啲信，有啲信咧就系唔知系咩原因系写到我睇唔明嘅，咁但系我估计到咧系。都是对同我有不同意见的。咁我就觉得唔紧要，呢个社会本身就多姿多彩嘅。意见相同同埋意见唔相同系冇所谓嘅。咁但系我哋嘅国家确实系向前发展咗。如果唔系美国唔需要花咁大嘅气力，整个西方联盟嘅五眼联盟嘅国家唔需要花咁大嘅气力。日日每一件事都是以中国做主题，无论他们开什么会，双边作什么对话，几乎都是离不开中国这个影响。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从以前走过来的一个中国人呢，我都觉得很高兴。因为所谓我们中国都有的古语，我哋能够俾人哋不断咁讲，不断咁喺处作为一个话题咧，本身就系我哋嘅呢个即系成就嘅表现。当有人赞嘅，有人弹嘅，咁都唔紧要。如果我哋完全淹没咗喺世界嘅国家嘅海洋里边，冇人觉得中国嘅存在咧，反为系我哋嘅悲哀。咁而家睇下，无论你开咩会，咩最近七国会议，又系以中国做中心，任何双边会谈都系中国做中心。咁我觉得无论点都好咧，我哋都系使到我哋 talk of the world 啦。吓，咁呢个咧都系值得高兴嘅事。咁啊，因为美国开呢个所谓全球嘅民主大会。咁啊，有一個好重要嘅研究機構係呢個中國嘅人民大學嘅松陽金融研究院，咁就喺佢哋開呢個會嘅時候，就向全世界嘅四十幾個國家嘅媒體記者，就同埋二十幾個國家嘅外國駐京嘅媒體，同埋亦都同向央視同埋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呢、這個提出咗，亦都喺 YouTube 度現場直播嘅，就差唔多有過百萬嘅網民咧去參與呢一個嘅發布會嘅。呢、這個發布會就係、是、趁美國開呢個民主大會嘅時候十。问美国民主，咁系一个研究报告。呢、這个报告咧系用呢个英文、中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等五种语言，就呢个提出一啲尖锐嘅问题咧，请呢个民主大会咧，俾一个回应。咁当然民主大会就肯定唔会回应噶啦。不过呢个系。人大松陽金融學院是借這個來跟全世界做一個溝通啫。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廉政公署通缉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前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君阳、前区议员李家伟、刘家文同李轩朗，指他哋涉嫌煽惑他人立法会选举不投票，违反选举条例。廉署指张君阳、李家伟、刘家文和李轩朗涉嫌前日透过社交媒体平台煽惑他人在立法会选举中不投票。张君阳另外涉嫌在今个月15号借公开活动作出非法行为，即是在他两个社交媒体专页上展示两篇贴文煽惑他人不投票。罗冠聪涉嫌在一个网上会议上发言煽惑他人不投票。廉署表示，因为五人已经离开香港，廉署今朝及寻日分别获裁判法院签发手令通缉各人。廉署至今已经就相关罪行拘捕十人，两人已经被起诉，另外有七人正被通缉，包括上述五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留意到坊间有人公然呼吁杯葛选举或者投白票，反映一些外部势力或反中乱港的人死心不息，仍然希望趁機搞亂香港，甚至抹黑攻擊新的完善選舉制度。一方面呼籲市民不要投票，另一方面指投票率低就代表選舉制度的不成功。但這些陰謀詭計絕對不會得逞，無論怎樣攻擊抹黑都不會改變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國家對香港撥亂反正的決心不會改變。他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說，任何人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白票都屬犯罪。曾国卫形容今次是一次五光十色的选举，具政治包容性，候选人亦有代表性，可以代表香港整体利益。由于防疫考虑，将不设公众观察点票，但港台会作实时直播，凸显选举的公平、公正、透明。22岁兼职送货员涉嫌在今年9月至12月期间，在网上发布多篇贴文，号召网民上街，被控一项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以及六項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案件押後至出年2月11日再訊，以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被告保釋申請被拒。患有自閉症的被告陳泰森在前日被捕，警方檢取他手機和手提電腦，發現他曾經在2019年至被捕當日在網上連登討論區和 Telegram 頻道，發布近9000個類似貼文，號召網民上街。警方又在被告住所搜出示威者装束和疑似仿制枪械。公屋联会早前有关2014年起推售的居屋和绿置居调查，发现在未保价转售单位平均升值约一倍，转售获利达200万。房委会委员之一、身兼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为减少炒卖情况，建议将禁售令由两年延长至五年。另一名委员、测量师学会前会长刘振刚在同一节目认为，情况和近年楼价大幅上升和房委会折旧增加有关，有关限制不适宜太紧。他在节目后表示，如果相关年期限制不是太长，就不担心流转情况可以随着社会状况微调。赵国伟亦都表示，当局可以同时研究增加白表免补地价在二手市场买居屋的名额，增加现时大约38万未补地价居屋的流转。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星期一、二多云有雨，下星期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大涌口路。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咁而家去西贡九龙方向的车龙比较长，龙尾过咗亚公湾路。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旺角道因为强雾急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整理分现场的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 地方选区登记选民人数447万多， 全港分为10个地方选区，将会产生20个议席。 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请即登入 RTHK.HK 或者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咁啊，我喺呢个人大重阳呢个研究所嘅网里边咧，我就作一个好详细嘅阅读。咁因为我只眼咧到咁嘅年龄咧，就唔系好适宜对住个荧光幕，所以我都系叫我啲同事咧系将啲问题印出嚟，咁我慢慢阅读。而且我是反复去阅读，我想最少都读两三次以上，想搞清楚人家的内容。我不想好像现在的人看电话那些视频那样拨下拨下，看得不清不楚，那可能很多信息的混乱，是吧？这个除了假信息之外，还有自己的电话信息里面呢，都可能有些错觉的混乱在里面。所以我呢多数都是印出来慢慢看的。那么这一篇的研究报告呢是十问美国民主。那么中国提出的民主就全过程的民主。咁我想喺以后有机会咧，我都想细心同我哋嘅听众讲一讲我自己喺国内所见到、所体会到嘅中国式嘅全过程嘅民主系点样样。但系我觉得最大嘅特点咧，系中国政府、中国执政党咧，而家系唔回避同美国正面讨论民主呢个问题。嗱，呢个同以前好大唔同。以前呢就好似中国被呢保错就係威权嘅社会。美国呢就係民主社会，咁威权对民主。 咁而家中國政府、中國嘅所有嘅學者、研究院啊、大學啊，都已經採取一種新嘅態度。呢、這個態度就我哋談我哋嘅民主，你談你嘅民主，我哋毫不迴避民主。民主係全世界人民嘅共同價值。嗱，呢一個提法咧，係一個好值得大家注意嘅新嘅提法。過去係好少將呢、這個民主嘅呢個價值啊，將佢咁強烈地喺全世界去談嘅。咁當然喺國內嘅好多文件裏面，喺某啲嘅地方都會有提到，但係好似最近咁全面地討論中國式嘅民主同美國式嘅民主咧，我係好細心去閱讀呢個問題。咁所以當人大重陽金融研究所呢、這個十問民主呢個報告出嘅時候咧，我係好小心咁去睇，咁啊當然作咗一啲摘要啦，我唔會好詳細去全文咁嚟講啦，係嘛？咁佢啊第一個問題就問美國嘅民主究竟係多數人嘅民主啦，抑或係少數人嘅民主咧？咁係嘛？美國而家其實係少數人統治，好似癌症一樣喺處擴散緊，權力咧完全為資本服務。佢話美國整個社會咧，越嚟越多嘅政客唔將選民嘅真正利益置於首位嘅，所以有啲學者講，比起想象中嘅美國民主國家咧。美國更加似一個寡頭的政權，因為事實上它是用民主的模式是包裝住實際上的寡頭的 政權來的。所以它就問一個問題，請問當今的美國民主是不是稱得上人民真的能夠當家作主，用一票就顯示他能夠當家作主的民主，抑或全部是被某種制度在處牽引緊的民主？這個呢，他提第一個問題。他又提第二個問題，他說美式的這個民主是實現權力的制衡，抑或是導致權力的濫用呢？咁啊，佢就話政治運行出現咗超級嘅極化，美國嘅政客嘅手段咧，遠遠超過電視劇《紙牌屋》裏面嘅所有嘅故事。佢話喺美國嚟講，接近八成嘅受訪民眾認為政府嘅腐敗係佢哋最擔心嘅事情。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被頻頻濫用，所謂三權分立實際上是不存在了。美國人民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度已經降至冰點附近，這個是美國大學的研究，美國人民根本不信任自己的政府，所有的政治活動全部都已經全部叫做異化了，已經是變曬質嘅啦，已經唔係過去所理解嘅啦。咁你覺得佢就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佢就問：增進民眾福利福祉啊，抑或加深咗民眾嘅疾苦咧？咁美國嘅民主係做咗啲乜嘢咧？係讓人民更好啊，抑或更唔好咧？咁啊，我相信如果大家熟悉美國嘅人，去下三藩市，去下紐約，去下芝加哥，好多好多嘅貧民嘅街道，咁當然尤其是三藩市，因為我都係經常都會去過去三藩市嗰邊嘅，咁啊睇到基本上露宿咧已經成為一個咧社會上一個特殊嘅普遍嘅。嘅現象，特殊係指從我過去對美國嘅理解，普遍就係現在見到嘅情況，咁啊，有人就同我解釋係因為咧，三藩市到冬天嘅時候比較暖啲， 咁所以咧係全國好多冷地方嘅嗰啲露宿者咧都會集中咗嚟暖嘅地方，所以咧你會見到三藩市啊、美國呢個加州呢邊咧啊，就係、是、特別多人露宿嘅，因為全國嘅露宿者咧都係向美國呢度移動咁。咁無論點都好，呢、這個的確唔係我認知嘅美國。啊、美國嘅夢、美國嘅天堂，而家點解會變成咁樣樣？尤其是最近就係呢、這個呢、這個禮拜嘅一場嘅颱風，一場嘅龍捲風，咁啊捲曬所有嘅嗰啲受災嘅地方，嗰啲工廠啊、貨倉啊，連大貨倉都係咁樣樣，冚唪唥冧曬，嗰啲蠟燭廠冧曬。我特別深深感覺到嘅鏡頭對住一個女工人， 無論你對未來有咩願景，你想香港明天會更好，就要記住聽日就係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日，投票时间为朝早八点半至夜晚十点半。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那个女工人喺树喊，系一个非常非常普通嘅白种嘅嗰啲劳动阶级嘅女士，佢喺树喊，佢讲佢嘅遭遇，讲佢工厂冧咗。佢啲同事死咗，咁當然究竟死幾多人，而家仲喺處核實緊。咁睇佢嘅悲慘嘅哭泣嘅面孔，我嘅眼咧就覺得，喂，呢個係我認識嘅美國咩？咁呢種鏡頭，如果係一個白種人嘅咁嘅鏡頭，大多數可能出現喺中南美洲某啲窮困嘅嗰啲拉丁嘅國家裏邊。點解可能呢個女士都係拉丁裔都唔定啦？點解會喺美國？我心目中認為咁富裕、咁堂皇，我係如此曾經認為佢係超級到不得了嘅美國，點解好似見到一個？所謂第三世界嘅形象，無論啲屋吹爛曬嘅情況，亦或係嗰啲人民嘅反應，咁我覺得呢一個問題啊，係值得我哋深思嘅。所以我喺閱讀呢篇報告嘅時候咧，我係為呢個美國，我當係自己係一個美國人，我想。問一下，我想回應一下美國政府，我嘅期待佢做翻啲乜嘢，去幫助我心目中嘅美國重新再偉大，重新再美好咧。我心目中其實有個期待，因為老實講，我真係唔感情上唔係想見到曾經我哋覺得非常之希望嘅一個社會。點解而家會變成一個咁嘅狀況？咁當然有人話如果你將鏡頭對住芝加哥，對住任何一個地方嘅上流社會，你都覺得美國依然係非常之好嘅。咁我都同意嚇，鏡頭往往係有呢個取捨嘅。但無論點都好，都有呢啲鏡頭俾人哋攞到，特別係。我在三藩市沿街見到的這個美國人民的那個基層狀態那個困苦、啊、我記得那次看那個視頻呢是一個人踩著架單車一路沿著街道去拍這個當地人民不是一兩個人是整條街都是 呢個住滿曬呢啲人。咁呢個鏡頭同我喺1953年嘅時候喺香港石硖尾六村大火，大火之後咧，所有嘅災民就由李鄭屋村六村嗰度咧就移曬嚟深水埗。咁我嗰陣時我係住喺基隆街，咁啊所有嘅災民就住曬喺我哋街兩邊嘅騎樓底，所有嘅鋪頭都俾佢哋塞住曬。咁啊，個個就喺鋪頭門口咧，就搭兩個矮矮嘅嗰啲帳幕仔。嗱，當時當然就唔係而家啲咁摩登嘅帳幕啦，就係佢哋可能揾兩條竹啊，咁啊搭塊布啊喺度，咁就每間鋪頭咧，基本上除咗你出門嗰條路係可以行之外，兩邊都住滿曬所有呢啲災民。咁佢哋每日向政府領咗啲食物啊，嗰啲粥啊、面啊、個飯啊嗰啲嘢咧，就喺你門口食。如此這般都住咗六個幾月，後來先有石硖尾呢個而家嘅嗰啲廉租屋嘅出現，因為要趕快將呢啲人咧安置去嗰度。咁嗰個場景咧，係我到現在非常非常深刻嘅呢個香港嘅場景啊。咁呢個場景，我相信記得嘅人都唔多噶啦，但係我哋係深深地記住一個災民嘅情況。而災民嘅和諧穩定守秩序咁住喺你門口，一個鋪頭嘅人同災民之間嘅互動係冇任何衝突，啲鋪頭亦都容忍佢哋就喺自己門口阻住自己做生意，阻住自己出入，但係冇人去為此發生衝突嘅。咁所以後來政府都盡快安置咗佢哋去石硖尾嗰、那個即係而家嘅所謂曬字區啊，當時嘅後來就改變就係變成呢個七層樓嘅曬字區。咁呢個場景啊，我係估唔到喺五六十年後喺美國，我所向往嘅三藩市嘅街頭可以咁樣樣同樣嘅場景嘅出現，咁我當然唔知道三藩市嘅居民對呢啲嘅情況嘅情況係點樣樣啦，我亦都唔知道佢哋嘅衣食住行點解決啦，我亦都唔知道佢哋嘅生活上嘅嗰種各種大小便嘅問題點樣安排啦。咁我亦都知道有好多新法例係為呢種情況美國定立喺當地嘅，嚇好多奇奇怪怪嘅，我哋聽起上嚟覺得好得意嘅法例。咁我覺得都係就住當時嘅情況嘅，譬如好似關於小便喺邊度屙合法，喺邊度屙就唔合法，咁呢啲咁嘅講法啊，譬如好似話後來就出現最近就出現打劫幾多錢，就當然唔一定係三藩市嘅地方啦。某個州啦，我唔係好記得啦。幾多錢以上嘅就算打劫，幾多錢以下嘅就唔算，因為費事處理，處理得嚟咧仲麻煩嚇。咁呢啲咁樣樣嘅情況咧，都係匪夷所思嘅情況，但係就係出現喺美國。所以當呢個第三問話美國嘅民主制度嘅發展係增進美國民眾嘅福祉，抑或加深咗民眾嘅困苦咧？咁呢個問題，我覺得咧，我有好多現實生活嘅場景咧喺我個腦裏邊出現嘅嚇。話截至2020年底，有超過5000萬嘅美國人啊，這個面臨食物不足嘅問題。這個數字咧係相比於2019年增加咗近50%，超過220000人露宿街頭，基本生存權都得唔到保障。美國嘅家庭財富近20年都冇任何增加，最富有嘅1% 嘅美國人掌握咗約43萬2700萬億嘅財富，而最底層嘅50%嘅美國人嘅財富係3.03萬嘅美元， 總共就係相差14倍，即係頭1% 同後邊大部分嘅50%係相差14.3倍，嚇、啊！美國嘅議員啊，依靠住呢1% 嘅人嘅錢嚟攞到位置，於是佢為呢1% 嘅人服務，嚇、啊！甚至喺呢啲議員離任嘅時候，係靠呢1% 嘅人去賞賜佢哋，因此佢哋唔敢做任何使到呢1% 嘅人唔高興嘅事情。至於嗰50% 嘅人係點反應呢？就大概就係喺個選票裏面表現一下，咁就宣泄咗個情緒啦。但係實際生活有冇改善到呢？有冇做到呢？嗱，呢個呢，即係大家多啲去美國都會知道嘅。第四個問，佢話美國呢種嘅選舉制度呢種民主方式係捍衛咗自由，抑或係妨礙咗自由呢？咁嚇。咁啊，有一個係呢一冚棒都因為呢一份報告咧，係綜合咗美國所有嘅研究報告啊、發表嘅言論啊，係綜合起嚟嘅。唔係中國人寫嘅話，係綜合咗美國人自己對自己嘅制度嗰個反個思考啊，所問出嚟嘅問題，係嘛？佢話呢個第四問，佢談到，佢話超載嘅自由，嗱呢個係引號嘅，導致牽扯咗好多精力、浪費資源嘅文化戰，可以導致民主嘅幻滅，亦耽誤咗美國防疫整個做法。呢啲自由正在大批地殺死美國人，嚇！嗰啲虛偽嘅言論自由，通過社交媒體放大咗仇恨，極端咗情緒。佢話64%嘅美國人認為社交媒體對美國走向整個美國走向負面嘅作用，成個美國係分裂嘅狀況。時間好快到啦，我哋拜拜，下次再講落去啦。